今日是2021年9月20日，是快必被还押的377日了。欢迎你收听最快消息。今日就是快必的神学院同学大卫牧师和神童 CK 结伴去荔枝角去探他的。两位神童今日大概9:11到达登记，咁啊谂住礼拜一喂应该唔系好多人噶，但系原来咧又坐到爆晒，15分钟左右就可以入去呢个探访等候室，咁啊大概等咗半个钟左右咧就听到嗌 number 啦，其实都唔算等得太耐嘅。快必今日咧又系坐喺1号窗嘅，所以可以企定定望出去门口外边迎接佢哋两位。快必见到佢哋两个咧就惊已笑骑骑咁样啦，咁啊计时器一开始。佢就急不及待表演栋笃笑，揿住心口上面自己个名，话唔俾佢哋睇。佢哋问：喂，点解啊，大佬？快必就话：系咁噶嘛，睇笑片，大佬惊有江湖追杀令。佢哋真系唔知啊，快必搞边科嘅。大卫牧师其实都系一个 slasher 嚟嘅，斜光族吓。除咗系牧师嘅身份之外咧，佢都系一个电影人。快必话喺船上边咧就冇得睇戏啦。之前一路咧叫阿大卫牧师帮佢揾一本介绍乜嘢100出电影之旅嘅书俾佢，咁啊都过气瘾啦。大卫牧师咧走遍各大小书店同埋电影中心都揾唔到，最后咧就买咗《当代电影的好视野手册》，今日入咗俾佢。呢一本书咧原本就系法国嘅作品嚟嘅，除咗讲电影理论啊，亦都会介绍一啲经典嘅电影，仲有大量嘅彩色图片，镜头下裸露血腥咧。都有嘅，咁啊唔知最后咧可唔可以顺利送到快必嘅手上啦？希望得啦。快必咧亦都好关心神童 CK 嘅近况啊，因为神童 CK 呢排咧就赶紧呢个博士论文，咁啊真系比较忙碌嘅。不过咧佢又好有心，趁中秋节嘅前夕咧偷得浮生，特登放低工作去荔枝角探啊快必。快必佢都鼓励佢专心要写好呢个论文啊，到时咧就可以改名叫做神博 CK 啦。快必话自己预咗拍正咧判几年嘅话咧，都想揾啲嘢去读下嘅。佢话就未必会再拣神学啦。咁佢想学国画，不过咧啊呢味嘢又未必有得学。佢话唔谂咁多住啦，到时再算啦。快必同埋大卫牧师咧成立咗路小教会啦。之前咧佢有同卜牧师咧创立呢个众乐教会嘅，两间教会都系选择走艰难嘅窄路，关顾弱势嘅人。大卫牧师同快必讲嚟紧10月2日啊。会去众乐教会的动物崇拜那里讲道，咁啊快必听到都好开心啦。谂起之前咧，佢都好多次去众乐教会讲道嘅，而每次动物崇拜咧都会带埋纪念去添。咁啊纪念就会好乖咁样坐低听道嘅。当领圣体嘅时候咧，佢仲好醒目咁样识得排队等食圣餐添。咁啊呢度啦就帮基督众乐教会动物崇拜卖下广告先。日期10月2日，时间咧就系傍晚6点。地点咧就系借用位于佐敦道4号嘅九龙幼灵堂，咁啊欢迎大家带埋宠物一齐去参加崇拜噶。佢哋三个咧倾到呢一排咧陆续有团体受到打压吓，例如支联会啦、612啦、石墙花啦、记协，喂咁搞落去会唔会搞到天主教或者基督教教会咧？咁啊迟啲会唔会搞到好似大陆咁样拆十字架咧？又或者喺教堂只系准摆习近平嘅雕像咧？快必佢对于谨守专业、据理力争嘅记协主席陈朗星表示非常赞赏嘅，希望各位可以继续撑住，捍卫新闻自由，唔会轻言解散啦。快必佢唔系日日都收到信嘅，通常咧储埋一堆，上个礼拜咧就收到好多信，有一啲信咧系8月中，有啲咧系8月头寄出嘅都有。咁啊，快必话啱啱睇完东野圭吾嘅《祈念之树》，佢就话自己都系一棵神树。多啲人写信俾佢，佢就回应多啲。不过如果未覆到你个封，喂咁啊唔好见怪吓，撒个冧先。好，第一位复信嘅笔友咧就系 Angel Angel 啊，咁啊感谢你用纪念嘅名写信俾我吓，对我嚟讲系莫大嘅鼓励啊。喺留言上同其他人联系，一个一个连结起嚟，就好似教会一样啦，将有相同理念嘅人连结，一齐耻笑暴政。由香港流亡到英国嘅 Helen Wong 啊。我9月中先至收到你8月中寄嘅信，咁有啲时差嘅。咁啊，感谢你 send 嚟嘅 Beatles 嘅 Let It Be。喂，我曾经听过一队乐队咧，叫做 Capo， 唱广东话版嘅，叫做有得佢。你去揾嚟听下。师培，哇，师培你竟然写信俾我，系8月头嘅信，加下先至收到。喂，都多谢你吓。你系咪香港女飞鱼先？ 定系魏啊？嗱 ，anyway， 我好中意诗同埋陪呢两个字嘅。寿司之神睇完《C All Star》，再睇方浩文，喂，真系羡慕死人啊！两个演出者都系我嘅朋友嚟嘅，我由佢哋第一只碟支持到而家，只系我平时好少谈及本地音乐，因为我崇古典、崇爵士，哈哈古典同埋爵士乐，咪即系崇洋啦。咁啊，各位有时间嘅话咧，可以多啲写信俾快必噶，话俾佢知你哋嘅所见所闻所想，做个笔友嘛。你哋嘅来信咧，对快必系好大嘅鼓励嚟嘅。来信可以寄到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6191。如果想写信俾师叔都得噶。快必喺开往拔摩岛的轮船上面咧，就逗留超过一年啦。呢一趟航程漫长而且遥远，加上诉讼之旅风高浪急，所以非常需要大家嘅支持嘅。希望你哋可以 subscribe 佢嘅 patron， 并且多啲 share 出去啊！咁大家唔好忘记，仲有师叔佢喺赤柱吓，佢嘅 patron 都需要你哋支持噶。喂，多谢晒，喂唔该。好啦，咁今日倾住咁多先，听日再见。